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好啦，又返返嚟呢个1月7号嘅大军阀啦，咁啊即係相信呢，即係其实呢一年呢，我諗即係2016年吓、啊、第一集嘅大军阀啦。 係咩？ 係。 哦，係喎，上次好似係。 上次我哋系与未来对话㗎嘛。 徐姐。 係咪？係啊，所以今次呢就真系第一次开咪啦，阿龙。唉，就上次呢就喺呢、這个土耳其返嚟啦。 咁所以今日呼添上陣。 係呀，但係呼添得嚟呢，屌，但我哋而家推咪陸續有人放假，真係大鑊呀。下個禮拜我哋仲三個推咪放假添，所以其實依家呢真係緊要啦，即係我哋要急 call， 急需要係要義工幫手嘅，其實係。咁所以呢就除咗各位呢，即係其實希望大家肯意即係呢、這個、啊、即係金錢上面意助花生台之外，亦都可以即係出錢之餘亦都出力啦，係咪？ 咁啊，所以喺度呼籲大家呢就訂閱我哋訂閱啦，我哋 YouTube 香港花生 HKPN 啦。 系， 因为咧，我已经系由七点几八点已经忍到而家，所以咧咬字唔系好正。咁啊，亦都希望大家能够捐款我哋个户口咧，就系、是、汇丰银行 HSBC 嘅023-2800-233833。 系啊，吓吓 ，OK， 欢乐满东华嘅时间已经完啦。 系 ，OK， 咁好啦。咁啊， 喂，其实话时话，阿松哥，我哋系咪应该即系好似阿 D100 同埋呢一个嘅咩话？My radio， 你有冇去咁厚面皮先？ 冇啊，我 唔系即系面皮呢样嘢咧，对于花生台各个主持嚟讲咧， 系 都系比较昂贵嘅，即系除咗阿索记之外啊。 索记其实而家问人攞钱啊，叫人帮手嗰啲嘢都好捻面皮厚嘅， 系嘛？咁啊，我哋即系吓，即系呢样嘢系要突破下嘅。 佢好似拍嗰啲视像啊，自己揞咗几皮嘢啊，仆街傻咗佢。 唔系，即系所以呢个见到咧，即系正正就系因为 YouTube 咧，即系我哋个 YouTube channel 就系得佢咧系做一个视像嘅，咁就唔系话我哋得一幅图啊。啊咁样样度鸠噏吓，佢真系有啲人咧有女俾你睇嘅，咁、所以咧就真系系零舍多嘢睇嘅吓，咁、而我哋咧即系阿金英啦，都系即系都系非常即系喺渴求做呢个叫做系视像嘅节目啦。 屌，佢以为自己靓仔嘛，条友 系咁啊，即系咁事实上佢啊真系靓仔嘅，系咪？矮 少少 啊，咁啊佢我见佢即系呢个一月一号元旦嗰日，即系我哋个个去晒旅行啊，出晒去啊，佢都依然有去即系有游行噶呢条友都， 仲系带住个黑超嘛， 系啊，仲带住唔系黑超好似画上去啊，唔知边条捻样画上去啊，唔系真系带啊，真系咁所以咧即系其实你放完假翻嚟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仲系 holiday mood 啦。咁但系难得嘅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见到今日吓，即系无声无息呢个立法会咧，就呢个呢个网络23条咧，就去即系吓进行呢两日就进行嗰个二读啦。咁啊，琴日咧，咁就好不幸啦，呢个终止待续就否决咗啦，终于就咁啊。但系起码就系话善众街咧啊，都挽回一点点嘅尊严，因为上次吓、就懵成就留喺立法会。嗰度就搞到流会淋成啊嘛， 但系善众街有公开讲话佢系懵成定系有意， 咁我真系唔知啦，咁我真系唔知啦，咁起码佢琴日就叫做系做到啲嘢啦，系咪？咁啊今日咧就叫做系比较积极嗰个啦，哇！其实我见到即系吓，即系呢排即系网络23条啊，即系比较积极嘅，我觉得范国威都算系，其实真系 醒啊佢 系啊 ，OK， 见到今日咧，即系其实点人数嘅数字嚟讲咧，佢系最多嘅。 佢揾到個位入啊， 嗯， 因為其實我哋呢一代人咧，即係范國威都係算我呢一代人，你唔好講何俊仁嗰代啦，即係除咗喺立法會睇 AV 之外咧，基本上係唔知道咧，原來網絡23條咁嚴重 嘅， 因為我同范國威會好啲，因為佢係話曬係喺美國讀 design 嘅，咁佢知道咧。就係、是、如果 對網絡比較敏感啲嘅， 抄你啲圖嘅話，如果係因為政治嘅原因俾人刑事控告咧，其實一件好大禍事。 嗯， 咁所以咧，即使啊黃老邪話佢即係明明係加入咗嗰個委員會，跟住退出咗，但係喺呢個時候， 都即係亡羊補牢，未迷晚也嘛。 嗯， 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喂，大家都知道之前嗰排做緊乜嘢？區議會選舉嘛。 嗯， 長毛點解唔記得入呢個修訂啊？唔記得咗拉布啊？喂，呢樣嘢唔怕講出嚟啦，就係因為區議會選舉大家都忙緊嘛。 哦， 佢嘅助理係邊個啫？咪村長咯，屌！佢都選緊舉。系咪、啊？其他人都忙紧呢个区议会选举嘅时候， 呢个所谓全党皆兵、啊， 系咪？同埋你都睇到个立法会啦，个立法会如果真系要过嘅话，点会过唔捻到啊？你拉布其实咧做场戏啫嘛，做场 show 啫嘛。 诶、啊，咁又未必嘅，咁又未必嘅，因为 但系而家就有个重要性啦，就系因为大家都觉得呢个法案，即使我输俾你都好，我拖到你，令到民众知道呢一个法案嘅问题啊嘛。 嗯，同埋我 呢一个嘅政治意义喺度。嗯就得㗎啦， 又唔需要咁消極啊！即係起碼就係話咧，咁好似有啲人啦，即係嚇呢個阿鬱敏嘅徒子徒孫啦，即係包括呢個盧思達在內啦，咁啊，琴日就非常之嚇、啊、就消極啦，就話啊呢、這個網絡廿三條咧，就今日咧就好可能咧就會通過啦咁樣樣。咁但係喂，你既然覺得即係今日網絡廿三條咁容易通過，喂點解？喂我又唔明，即係其實呢兩日咧，你鍵盤戰線啊嗰啲都，我覺得即係冇曬嗰個聲勢喺度喎，又 你唔明佢個問題邊度咩？黃毓民嗱、啊，我而家講個成個底韻出嚟啦、 啊， 我都推論得到咧、啊。你有冇記得佢喺個節目裏邊、 啊， 我哋有網友 tag 咗出嚟嘅，佢話網絡廿三條係過嘅。 嗯， 佢入嗰几百条修订，个目的系做一场 show 嘅啫嘛。佢唔知嗰晚系饮醉酒定系点啦，无端端将自己个底线都攞埋出嚟。 嗯， 好啦，你入几百条修订， 嗯， 以黄毓民过去嘅历史同埋经验、 嗯， 大家都会估计到，实有人同你讲嘢啦。所谓讲嘢意思系咩啊？即系话有人游说佢，整眼咯。次次都系整眼噶，阿仆街， 系即系 咁撚巧嘅。如果你真系有心去拉布嘅话，无端端你整乜撚嘢眼啊？我盲撚咗我都拉布啦。你觉得嗰条法案咁撚重要？你仲话六啊几岁人？ 同埋佢如果喺度嘅话，佢点 怕乜撚嘢盲撚咗咧？ 嗱，因为其实佢对点人数呢样嘢咧，就非常之不以为 然。因为你知唔知个原因咩？曹总。因为佢觉得嗰样嘢唔系佢嘅专利啊嘛， 哦， 所有人都可以点人数啊嘛， 嗯， 但你要明白，所谓拉布嘅意义不在于净系修订噶嘛， 哦，即系佢嘅专利就系改标点符号啊嗰啲啦， 咁咪正，你个黄毓民你个论述水平会低咯，其实真系要修订条法案咁多嘢蒲咗出嚟， 系， 即系正如你讲，上次你调查一种树根咩 fair use 嗰啲，喂，点解你唔捻修订嗰啲嘢啊？ 啊、 即系话人哋喺委员会嘅阶段已经做咗呢啲嘢啦，即系你冇位入啦，你为咗出位，因为未来面对嘅系乜嘢？九月嘅立法会选举、嗯，所以你要做一个激进派形象，所以你先正式整水啫嘛、 嗯。 但系你做完呢样嘢之后，无论阿爷又好，无论特区政府都好，都游说你，叫你唔好捻搞，跟住你就扮病， 嗯， 次次都系嘅，系咪？如果你真系一个抗争嘅英雄嘅话，使乜怕啫？忙咪忙咯。系咪？你使乜叫其他人帮手拉布啫？因为你递完之后，第一你会俾人 cut， 第二就系、是、有人游说你，叫你唔好乱咁搞啊嘛。 嗯嗯嗯嗯， 快去通过佢啊嘛。所以佢喺节目里边，其实我应该几个礼拜之前已经讲噶啦。不过今日你讲开就讲啦，就系、是、你应该晨早系降低咗你自己支持者嘅期望，就话呢条法案会通过噶啦。因为你怕咩呢？因为亦都有人同你讲。除咗你唔好再搞事喺个立法会里面拉布之外，你唔好动员你啲群众出嚟啊！所以佢好醒噶，佢降低咗所有群众运动嘅期望啊！你仲围立法会做乜嘢？横掂都系过噶啦，我都系做场 show 啫嘛，我都系为咗选举啫嘛。哇！你真系做得白啊，大哥！喂，呢样嘢佢真系你不得不佩服佢，讲到即系面红耳赤嘅时候，依然可以咧系坚持企翻自己。 嗯。 呢、这、一个既建制，亦都好似泛民嗰个位又扮抗争，哇！真系难得屌。 嗯，咁啊嗱，其实报一报啦，就今日咧，即系我睇翻吓匪类嘅 page 啦，咁啊即系。 即係院長都做咗啲即係資訊出嚟啦，咁就話當然佢報翻啲數出嚟咧，就范國威就點咗7次人數嘅，人力咧點咗6次，咁長毛點咗3次，咁獨立黃毓民咧就運籌帷幄咁樣。 咩叫運籌？ 運籌帷幄即係唔做嘢啦。 我咪走去問佢咯，我問佢喺個網頁度就乜鳩叫運籌帷幄啊？因為點解咧？而家已經 proof 得到嘅啦。嗱，我哋總共留咗幾多次會，或者開咗幾多次會？起碼3到4次咯，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其實佢係冇乜表現。佢除咗入嗰幾百個修訂之外，跟住俾人 cut 撚曬之外咧，其實佢係冇表現。所以我嘅估計，我嘅判斷唔係估計添，係判斷啊！一定有揾啲人同佢講嘢，收皮啊！黃毓民你，所以點解佢要扮眼眼有事啊？屌啲窿嘢我都識出賣啦，仆街！屌即係當年陳偉業咁撚樣啫嘛！屌，人哋叫你去投票。我唔記得嗰個咩法案，我唔知即係同高鐵啊，定係天星皇后嗰啲，點你話自己去 check 呢個身體喎？唔家產，咁撚巧噶？喂，要走呢啲嘢好撚容易嘅咋，就係扮病啊，話屋企人有事啊，之如此類咁嘢。屌，我都識出賣啦。不過大家不似做呢啲嘢啫嘛。黃毓民就做足呢啲嘢。大家留意一下，所有政客，本身係扮激進嘅人。其实背后都有人系操控紧佢 嘅，咁又唔一定。咁如果你话咁长毛嗰啲都系激进， 唔系长毛就唔同。 系、哎、 除了长毛， 系、哎、系 其他嗰啲，话俾你听，大家细心留意佢哋背后嘅 agenda。 咁啊，呢啲就真系吓，即系 so far 我就系见到咩啦吓，毓民啦。 但系黄毓民我就 proof 到 系。 前后所有嘅举动，全部都系古灵精怪，话俾你听。 咁啊，事实上即系你睇翻你 judge by behavior 啊，咁事实上佢除咗佢第嗰差几条法案之后，咁啊事实上真系 自己屌 900多个系咪？咁啊最后屘就其实就吓、啊、就揸流摊，冇做过啲乜嘢啦，咁样样。咁就其实就 我想讲下本土派咧去呢个美国领事馆抗议咧，同埋喺白宫呢个联署嗰单鸠嘢，屌大佬！ 哦，即系陈云嗰单嘢。啊！即系陈云开光咁，然之后咧就阿杨央咧就自己走去hack 人哋嘅 system，hack 呢个吓、白宫嘅 system。 嗱，我觉得咁，即系有啲人而家个阴谋论咧，就话美国佬系好想特区政府通过呢个版权修订。 系， 我觉得不尽然。根据我嘅信息咧，或者根据我嘅风咧，美国佬系 generally 想你。通过呢个修订条例，但系唔系你而家修订到咁啊嘛？点会咁戇鳩噶？冇 fair use 或者冇咩加拿大模式乜乜鳩嘢模式嗰啲全部冇晒，唔系呢一个呢、這个讲法。 系 呢、這个呢、這个讲法系完全系错嘅。但系而家呢班傻佬话叫白宫去介入，或者叫白宫唔好即系就呢个版权修订条例嚟逼迫香港。系咪？其实要10万个人去签名，使乜做假 email account 啊？呢个只其一。第二，我亦都唔觉得美国佬系好想你通过一个即系能够影响到香港人言论自由嘅一个嘅版权修订。 尤其而家即系哇，即系风雨欲来啊！即系乜嘢都出到咩咩哪吒招出到尽晒。咁你而家李波单嘢又系，咁你讲到即系言论自由呢啲嘢，正值系非常之敏感嘅时候。我觉得而家系更加应该咧，即系嗰个危机感系更加。 唯一我觉得嘅阴谋论咧，但我冇 proof 啦，亦都收唔到风啦。上一个 part 我系收到风，我觉得美国佬系唔会通过一个咁嘅版权修订条例，唔会逼迫你特区政府去做呢样嘢。但个问题就系佢最初嘅要求，大家冇讨论细节。唯一嘅阴谋论就系点咧？就系、如果美国佬好想你通过，跟住你班建制派或者一班官僚系修订一个咁样嘅版权修订条例，而佢焗你通过嘅话咧，唯一个解释系乜嘢？唯一个解释就系美国佬想你过一个咁嘅嘢，令到香港人反弹，继续反中，继续反呢个特区政府。只有呢个理由嘅啫嘛。嗱，我支持你嘅框架，你一定要过呢样嘢。不过你中意点执，我唔捻理你啦，系嘛？因为呢个系保障嗰我哋知识产权嘅问题。 即系你嘅意思就话美国佬咧，就见到你死，我唔通唔俾你死咩？ 冇错， 系嘛？ 喂，佢从来冇话，冇公开讲过，私下讲过唔出奇。就是都系讲个框架嘅啫，唔通我同你 draft 埋条例咩？大哥，系咪叫你过？ 不过你咁样执啊，我唔关我事啊，大哥。 咁啊，反正即系嚟紧年底有立法会选举啦，系咪？咁你成件事蔓延落去，咁你起码拖到三月嘅，因为其实你而家三月咧，就系、是、嗱，佢点解而家过呢个23条网络23条系咁紧要咧？你如果拉布，其实有机会拉死之后落嚟要做嘅嘢，就比如就系话呢个即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同埋呢个叫做系高铁嗰、那个那个加码拨款啦。喂，咁呢啲嘢。尤其是高鐵添，因為高鐵咧講到明就係三月，如果過唔到嘅話咧，呢個死線嚟噶啦，咁就全面停工噶啦，就係、是。 所以你可以去想象，由而家到九月咧，梁振英政府面對成個反對派嘅陣營，無論你係温和又好，或者係中間又好激進又好咧，其實都好困難。 嗯， 因為點解咧？而家最能夠攞到分，能夠捉到 public attention 嘅係乜嘢咧？都係一樣嘅啫嘛。就是去玩到最坚咯，最激咯， 嗯， 只有呢样嘢嘅啫。所以你话版权修订条例、网络23条咁样拖法， 嗯， 好自然啦。高铁一定拖。喂，如果唔系，点解我哋可以？ 其实系包议员嚟嘅，呢个系 我哋嘅候选人又好，或者而家现任嗰啲好，点表现到自己？系呢个为民请命 嘅，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系 bargaining chip 嚟嘅，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咁妄自菲薄啊！ 喂，呢、這个其实系我哋成个政治制度里边嘅结构矛盾嚟噶。嗱、 嗯， 如果我哋真系能够选完嘅人系做到执政党嘅，冇问题啊！我哋占大多数，我中意过乜就过乜，我唔中意过乜就唔过乜，系咪？好啦，但系我哋要面对4年1次或者5年1次嘅选举， 嗯， 咁我要同选民交代嘅， 嗯， 好啦，越近选举嘅时候，我做嗰啲嘢一定系讨好民心啦。 嗯， 喂，呢个系一个政治结构嘅问题，在于因为我哋嘅政治结构，无论你多数又好，少数又好，都冇影响佢政治大局啊嘛。 嗯， 呢一样嘢先系我哋香港即系回归之后几多年啦？而家18啦，17啦， 18啦， 系嘛？接近18年啦，所面对嘅结构性嘅矛盾。 嗯， 一日解决唔到呢个问题，我哋一日都会面对紧呢一个结构问题。 嗯， 尤其是喺2016年9月已经立法会选举啦，所有嘅政党，无论你系民主党嘅契弟又好，公民党嘅契弟好，工党嘅契弟又好，而家呢个时候，我点会唔表演下，大哥？嗯、所以嗰班本土派嗰日系围墙魔系醒嘅，我一路都唔记得讲一样嘢就系、是、围墙魔将佢一个抗争同埋激进嘅政治光环系攞落嚟啊嘛。 嗯，一杨日朗啊嘛，你讲即系而家踎紧啦，仲暂时就好似 嗱呢班人其实背后咧，我觉得佢哋冇咁叻仔， 嗯， 而佢能够度到呢条桥，叫长毛去讲嘢，跟住焗佢，因为佢明知无论长毛又好，我呢啲咁嘅性格啲人都好，我就屌鸠你啦。 唔系呢个你讲起我就即系我都顺带一提啦，即系因为其实成件事就牵涉到呢、這个键盘战线，因为其实键盘战线咧，即系呢个喺放假期间啊。放假期間，其中一個叫做夾派嘅，即係叫做係唔係話親熱狗嘅嗰、那個叫卡夫卡咧，就正式叫做係即係辭咗職咁樣樣。咁因為其實嗰日咧，即係圍牆魔嗰日咧，其實啊， 卡夫卡話時話佢喺人民廣播電台嘅時候已經喺度噶咯喎。 哦，咁我就唔知啦。 係啊， 我對佢就唔熟。 同阿岸伯係有交情嗰個卡夫卡喎，定係人網啊？ 唔係啊， 唔係咩？ 你講個卡夫卡係即係海外嘅屌。 哦 ，OK， 所以 嗰個係版主啊，人網版主嚟嘅， 成日 屌鳩嘅真係。 OK， 繼續。 而家佢講個劍戰嘅卡夫卡。 OK， 咁劍戰嘅卡夫卡咧，咁啊槍槍都原來有交集嘅。就其實嗰陣時啊，長毛俾啊呢個卡夫唔係即係長毛俾呢、這個即係楊日朗圍嘅時候咧，就本身就想去解圍嘅。咁但係因為咧，其他人就其實就。就喺度咩啦，即系建戰嘅其他人咧，就愛理不理啦，咁樣就然之後就俾佢圍。咁我留意到個反應啦，因為其實網上面嘅反應啦。咁其實你話假期間你有冇見建戰？佢原本就話想利用呢個新年假，係即係做多啲街站啊，即係做多啲運動啊。咁但係我又唔係好覺啦，老實講， 我唔信喎、 啊。起碼如果我睇翻建戰咧，即係嗰、那個嗰、那個 page 啊，即係我又見唔到佢哋即係喺假期間即係有啲咩活動啊，同埋即係呢兩日 suppose 你又恢復翻二讀，應該會有翻啲集會啊，係咪？咁但係我又唔見喎又，咁而家就叫做咧，即係唯一一個叫做係因為卡夫卡本身都係一個 你知唔知點解？ 係點樣咧？ 收曬皮呢班友， 唔係原本係代言人嚟嘅， 收曬皮。 而家卡夫卡原本代言人嚟嘅， 喂。 佢同黄老邪系同一路人。 咁你 当你嘅领袖俾人游说咗，俾人哋已经系即系揸条锥嘅时候，叫你收手，你咪收手咯。 咁我见佢哋即系 喂，得呢个解释嘅咋？如果唔系，喂，你成个运动系向上升嘅趋势噶嘛？开头 系啊， 都唔知乜嘢叫做网络廿三条，我都唔系好明嘅时候。其实大家系冇乜反对噶嘛？ 唔系咁，事实上建战系做起咗个头。咁而但 你起咗个头，点解唔执埋个剂落去呢？我都唔系好明。 嗯， 唯一嘅解释中间有啲突发嘅事情出现咗。 咁呢个假期间都发生咗好多事，譬如李波事件啦，咁仲有呢个李国章事件啦。咁就系呢两件事，即、就、系、是、你话委任咗李国章啊，同埋李波事件，其实都将成件事 关你咩事啫？ 都系 over shadow 嗱，因为其实都中间你话 键盘战士咩事啫？键盘战士作为一个压力团体，我哋读政治嘅人嘅讲法就系 佢可以做翻自己嘢嘅，系关事 嘅。One issue 嘅 organization 嚟噶嘛？ 系佢可以 继续系就呢、這个。问题穷追不舍先系咁啊！ 佢可以抢翻个 coverage 翻嚟，系咪？ 冇理由咁噶。 咁但系喂，元旦有限，你 咁你屌柒咩长毛咧？ 啊！ 当日长毛同你讲话，屌、啊，对我嚟讲拉布系食饭噶啦，咁样仲为乜谂嘢咧？你咁坚持啦，你连长毛最激嗰条友，你都围鸠佢，惊佢甩你底啦。 啊！ 咁到今日你自己收捻咗皮。 其实系、哦，你点 喂呢、這个其实系对你自己嘅行为好矛盾噶。 点解可以嫌人宽？ 唔系我唔系帮长毛，长毛系塌咗 Q， 甩咗底，喺唔记得修订去拉布嗰样嘢系事实。 系， 但系咧，佢都亡羊补牢，未为晚也，都做翻佢自己应该做嘅嘢啦。拉布好多形式噶嘛，我哋解释过，系咪？我冇入修订，一唔代表我唔拉啊。咁啊，不停叫点人数咯，不停发言咯，系咪？不过我唔系做头嗰个 part 嗰啲嘢，我做 second part 同 third part 嘅嘢啫，有乜问题呢、好啦，但系你睇键盘战士呢班阿哥阿姐班小朋友，中间发生咗乜嘢事？无端端你作为一个 one issue 嘅 NGOs 喺呢个问题上边群情汹涌，点解你收个姜？ 佢冇收姜嘅。如果你话你睇翻个 page 啦，即系又唔至于嘅收姜。 屌，讲 page 有乜用啊？你 即系佢都系叫做 屌 吓、啊，即系你话群众活动就唔见啦。即系你话如果你话礼拜日啊，你话见到报道啊，嗰啲咁嘅群众运动就唔好见啦。而家我见佢即系都有。 唔系，同埋你讲翻转头，我唔系好明白一样嘢就系、是你唔系应该拉多啲嘅反对派嘅立法会员，有机会投反对票嘅立法会员，企喺你个阵营嘅咩？你将最近你嘅人，包括长毛呢啲人在内，包括呢个人民力量嘅人在内，屌柒佢，有乜捻嘢用呢？我而家挑战你，有咩用呢？你得翻你个黄毓民投反对票啊？ 事实上即系 得翻你个黄毓民去提呢、這个修订案代表力去拉布，有乜用呢？除咗呢个系一个政治 show 同埋政治表演之外，我完全唔明啊！ 唔系真系好似好， 你唔应该系俾压力嗰啲有机会赞成嘅建制派嘅立法会员去喐佢哋嘅咩？ 啊，你应该即系譬如好似你争呢个民主党都好，你应该伸出橄榄枝啊，系咪？ 唔系，你应该系一啖砂糖一啖屎。我屌柒你民主党唔同我拉布，唔反对网络廿三条，正如我哋即系想嗰日 call 呢个善众街嘅捻样一样，系咪先？我哋 call 善用街嘅意思系乜嘢？希望你唔好游说到呢一个嘅民主党去赞成网络廿三条啊嘛。喂，你一个压力团体唔系屌柒人咁简单，你都要做 lobby 嘅，你都要写你自己嘅论述嘅。其实我觉得呢班僆仔僆妹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即系我唔系话唔帮佢哋去讲说话，唔觉得佢嗰个 issue 系正确，唔觉得佢个 cause 有问题，而系喂你嘅手法。似乎系推紧能够有机会系企喺你嘅身边嘅人去对方阵营、啊。喂，如果我系一个执政党嘅话，我睬你都傻啦，大哥。我有选民嘅授权，你老几啊？喂，呢、這个先系佢哋，我觉得背后有人操控佢哋嘅问题啊嘛。 咁啊，我觉得 唔系我冇证据，但我嘅估计从佢成个。input 同埋 output 嘅过程，所以我成日讲个咩 black box 嘅理论啊嘛，咁捻奇怪嘅做啲嘢，你唔系想嗰个网络廿三条过唔到？ 唔系咁，我觉得建战又唔系话完全可以操控到嘅， 部分人，唔系呢个世界梗唔会全部人都系啦，有啲人戆鸠仔， 有啲係有 agenda， 呢個一定係㗎啦，唔通我話清唔申請 全部都係 鬼 咩？唔係，亦都係有啲人係即係無奈嘅，因為其實可能少數啦，譬如好似卡夫卡咁樣樣，俾人哋即係邊緣化咁樣樣，即係佢想對呢、這個，佢都唔想話即係全面咁樣樣去marginalize 翻一啲夾派啊。 嗰班友仔要反省個問題咩、嗯？你圍完長毛之後，你第一、第二日即係流會拉到嘅時候，有幾多人？如果你能够形成对立法会最大压力嘅时候，你唔撚係屌柒长毛㗎嘛。 嗯、 长毛几时都俾你屌啦，佢屌惯人、嗯、你都可以屌佢啦，我呢人怕咩呀、啊嗯、个问题就係、是、我怕咗啊，我嚟做乜嘢呢， 心灰意冷，佢就要你心灰意冷囉。即係其实喂老实讲，即係嗰、那个。 即係你屌黄碧云，虽然我都对佢冇乜好感、嗯、你屌黄刘慧卿我都对佢冇乜好感。 嗯、 喂，但係呢个咁 critical 嘅 moment,你咪應該拉佢埋嚟，企喺你嘅身邊，唔單止係投個反對票能夠同你拉布啊，你靴擦佢把撚咩？喂，呢個係策略嘅問題，唔係原則嘅問題。諗諗個策略點樣做？成個運動裏面，運動最重要係乜嘢？得一點嘅啫，就係我能夠越嚟越多企喺我身邊嘅人。咁我就有機會贏。你成日講贏輸啊嘛？喂，佢成日屌鳩我哋左膠，就話我哋嗰班左膠即係一事無成嘛。咁、 嗯、 你咁撚緊張贏輸，點會做一啲自相矛盾、唔能夠符合你目標嘅行動嘅咧？ 唔係，佢而家都唱緊淡風㗎，係咪？即係你見到啊？ 點解啊？降低群眾嘅期望 啊！ 因為佢大佬已經俾人收買咗啦嘛、 啊， 一句到尾啦！屌呢班友、 啊，你見到陳雅明啊嗰啲， 屌佢呢條尾巴露出嚟啦！陳雅明講咩啊？ 唔係陳雅明咪喺度講咯，即係點解點人數都可以拉到布，就係、是、因為嚇嗰、啊、班建制派太廢啫，唔係因為你勁，唔係因為你勤力咁樣樣。唉，真係老實講，即係喂點樣都叫做係流會成功啦，係咪？武功都有勞啊，即係都唔係冇勞，都唔係武功嘅事實上真係有功。 你知唔知點解建制派要咁做、啊？因為建制派發覺我係、啊、即係有鑊，我就同你頂撚咗佢。有榮無辱啊！嗯、即係呢個曾鈺成當年03七一嘅金句啊，大佬。所以我基本上係流流地喺度幫你喺度撐場嘅，大哥。你成個香港嘅政治格局從來都係咁嘅啦。建制派大部分建制派，除咗工聯會之外，除咗民建聯之外，其實大家都係半心半意地幫阿爺係頂一板嘅啦。 OK， 好，休息一陣。